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就在这一个旷野的道路当中，经过那每一站，不管是大不管是小，就好像我们人生的每一站当中，都是耶稣基督你背着我们经过，都是耶稣基督那他极大的爱来遮盖我们，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神，我们谢谢你，你将我们在一起从摔倒的地上给扶持起来。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你拣选我们要成为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敞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当上一次我们讲到，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们经过那旷野，要到西乃山那个地方与神来相遇。经过那旷野的时候，那个道路真的是不好走，哦，真的是非常的难走，哦，但是神说，不是因为你在走路，不是因为你在用力，不是你好像花上了时间，你好像花上了很大的代价，但是神说，是我将你如鹰，像那老鹰一样放在，像小鹰放在翅膀上面，肩膀上面，把你带来归给我。这个就是神与我们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神今天也是一样，虽然在这些难处当中，虽然在所有的困难当中，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他将我们背在他的肩膀上面，带来归给我们的神。好，很快的回顾一下，在上一讲里面我们讲到，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将神从埃及地呼召出来，就是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你，他说要将你带出这个埃及地，要将你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出来，分别为圣，要来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经过那红海，就表示说我们将这个世界已经抛弃，这个世界当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已经被埋在红海里面，我们不在这个世，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权利。这个就是过红海，当我们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一个红海。当神要将他的百姓带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是带到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将神的百姓经过一段的旷野，带到西南山，带到西南山要来见我们的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走这一条基督徒生活的时候，道路的时候，神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常常与他见面。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就他当年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在西南山领受神的话语，在那里学习如何来建造神的殿、神的会幕。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聚集在这里有一个目的，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但是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在这里要遵守神的话语。神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如何建造神的身体、神的教会。所以当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神要将这个教会带到他的应许之地，带到那迦南美地，要经过约旦河。所以神他拣选我们，就好像拣选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神说我们就是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要进到那应许之地。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这一段旷野的道路上面，他们有很多的失败，在旷野里面，他们40年，有38年在寻的旷野里面绕来绕去，绕不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教训。今天神已经将他的心意 他的话语，圣灵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可以从中来避免很多不需要经过的失败。我们可以在一个合一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在神的话语的引导下面，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去迦南地啊，神不让他们走那个腓力斯人走的那一条近路啊，因为当我们走基督徒道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捷径我们可以走的，我们一定要顺着神的命令，让云柱火柱就是圣灵跟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经过这一个旷野。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个地方，他们最后进到迦南地，经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那其中有一段在寻的旷野，那一段他们绕了38年，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顺服神，以至于就在旷野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以至于当老的一代被倒下去以后，新的一代起来以后，神将他们的心被改变，以至于他们愿意起来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愿意过那约旦河进到那迦南之地。好，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功课。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当他们进到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之后，他们第一站就是在马拉。那他们走了很多的路，没有水，他们口也渴，很渴，他们就抱怨。但是摩西向神呼求，神指示摩西说，你可以将一棵树放在这一对苦水里面，那一个苦水就变成了甜水，是因为那一棵树。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一棵树就是在旷野中的一棵树，那旷野中的一棵树就是预表，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就是耶稣基督与那十字架放在那一个苦水里面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那十字架放在你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们原来是一个在苦的生命当中，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之后，我们的苦可以变成甜。那一个苦也是以色列人当时出了埃及之后，虽然离开了在埃及，好像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心中还是还有很多的苦毒。这个苦毒就在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抱怨。在经文里面讲到神怎么说，神说当你们听从遵神顺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神就医治那加给埃及人的那个疾病，就是以色列百姓那一个抱怨的一个疾病，抱怨的一个苦毒，神要医治。所以只有一个方法，顺服神的命令，听遵循。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那上次我有给大家回家有一个操练的功课我们不是在听了这一个以色列的功课以后他们的失败神怎么帮助他们，要给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所来操练的就是我们要在话语上面真的是不再那一种因为心里的苦说出很多不造就人的话我们要将我们里面的苦被除掉，只有耶稣基督那一棵树，当我们与那一棵树紧紧相连的时候，愿意背起那十字架的时候，神就要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从心里所发出的是造就人的话，从心里所发出的是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话，从心里所发出的是赞美神的话，说出造就的话。所以我们不但是处处造就的话，我们常常在一些情况当中，我们可以勒住我们的舌头，当我们勒住我们舌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被勒住。这是一个操练，这需要经过一些功课一些操练以后， 我们可以说真，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所说的话是造就人的话，让圣灵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控制我们的心，以至于来掌管我们的话语。好，这个是上次所讲到的。那在进到下面的功课二，还有我今天希望的功课二、功课三、功课三二三四能够把它讲完，看看时间行不行啊？那这个之前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稍微轻松一下啊。那就在我准备上个星期信息的时候啊，信息的时候，那这个有一天晚上，我说哎，正好有一点时间，我说哇，好久没有去运动啊，然后我就赶快去 LA Fitness 啊，去运动。我在那个 LA Fitness 已经运动了十几年了，已经很久老会有。那我最喜欢的运动其中一项，我就要去那个去 swimming pool， 就是游泳池游一下那个游泳池 是还算不小，就是说你如果去过 LA Fitness 游泳池的话，你就知道它中间有一栏，就是有一栏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这个 space 一个空间你可以游的另外左边右边比较宽，差不多两个人你可以平行这样游，总共可以大概五个人同时下去那个这样游那一般中间有人的话，当然你最好的就中间那一道嘛，对不对那我去的时候，那就正好中间有人了，其他没人我就在旁边。那后来那个中间人走掉了那我想我就 upgrade， 就像你坐飞机一样嘛，对不对那个 upgrade 到头等舱一样你就跨过去，哇，那没就旁边没有人，那就很爽嘛，游起来我就在游啊，对不对？那我一般就游个大概十个来回就差不多了，结束了回家。哎，游到中间的时候，我正要起来的时候，忽然间旁边出现一个妇人。哎，那个妇人好像我看到过，在游泳池对面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打水的热水的叫那个小的池里面，我看到那个妇人头上戴一个白的那个东西就是毛巾扎在头发上面嘛可能怕头发给弄湿了。哎，忽然间他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就指着我说但他也不是用标准的英文他指着我说这个游泳池是reserve给你的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链是reserve给你的吗？他说我现在要去报告这个那个 club， 这个是那个 LA Fitness 的 manager 他说你不可以在中间游，我真的要开口，我说我来的时候我还没看到你在下面嘛，对不对人家走掉我进来当然很合理嘛，对不对？我正要这样讲话的时候，忽然就讲不出话来了，就好像那个鞭子啪一下就指着我的话语指着我的话语。后来我想哇，真的是感谢主啊，神就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操练如果我跟他一争起来的话，我想哇，这个我就失败了结果我就没有吭声了这个人就看看我，后来看我他可能在想这个人不懂 English 所以我就虽然好像外面很没有面子人家旁边有看到这个大男子怎么被一个妇人给欺负但是我感谢神的时候我没有说我就赢了。所以在神在我们很多细小的事情上面，神会来操练我们。当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控制我们舌头的时候，神会将那一个合一不只是放在他的教会里面，神会将那一个合一放在一个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以及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神要让丰盛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出的话语是造就人的话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操练常常来操练。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经过那马拉的时候，他下一站他就说进到了那以琳那在十五章最后一节二十七节就那么一句话说他们就到了以琳，在以琳那个地方呢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就安营。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经过马拉的时候 经过马拉，当他们看到神在那里医治那一个苦水变成甜水，当他们在那里听到神的话语，当他们心里可能有感到内疚啊、哦、悔改的时候，神将他们带到大以林，这一个有水有树，就好像在一个旷野当中，你忽然间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绿洲，是不是？那是一个安息的地方，那是一个平安的地方，那是一个可以享受的地方。在这里，神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有70棵的棕树，而且有12股的水泉在那里。棕树代表了什么？棕树，当你看到那个棕树的时候，哦，你就看到那个树是挺挺的站立，哦，挺挺的站立，你看到一。它棕树是一直往上面长的，它是直立，它是一个正直、哦、当一个棕树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它可以找到水源的时候，它可以生长，它可以战胜那旷野里面的那些 heat， 以至于它一直成长，它就是一个得胜。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主归入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经过了红海，当神将我们里面的苦毒给除去，当我们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充满了一个甘甜，神要我们过一个正直得胜的生活。因为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要过一个正直得胜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在这个真理混淆的这个年代里面，很多的事情已经失去了 boundary， 已经失去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分划线，这是真理还是那一个是歪理，这是黑暗这里还是光明，很多的时候连基督徒我们就无法去分辨。但是神说，看这里有棕榈树，看到那一个正直的棕榈树，就是给我们看到那一个棕榈树是怎么成长，以至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站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过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正直，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为神来做见证，打一个美好的胜仗在我们走基督徒的人生当中。这是要从小事做起，就像刚才一样，我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一样，很多神在操练在训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从小事开始，就像亚伯拉罕当他看到、在创世纪我们前阵读嘛14章，当他看到那四王起来攻打那五王、哦、索多玛、哦、俄摩拉那些城市，那个五王，那五王失败了，那四王就把他们的财产人口啊牲畜啊都抢走了。后来亚伯拉罕起来嘛，罗德也被掳走，对不对？亚伯拉罕起来带领300多位精兵啊去征战，打赢了，把这个掳去的 那些那个物品啊人口都抢救回来啊。那他跟那个索多玛王他怎么说，他说你原来 你的这些物品被人家掳走，我得回来以后，我连一根线、啊、连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过这样一个生活呢？不属于我们的就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该拿的我们就不该拿。常常的时候有些非常小小的事情、哦、在公司里面也常常 看到有些人、哎、说公司里面有 color printer， 对不对？哇，那 color printer cartridge 印刻在外面买也是蛮贵的，有时候有些人就带到公司去印自己的东西啊，哦、还讲起来很有理啊。他说我被公司给欺负太久了，我用他一些 color ink 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基督徒你跟我来说，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该拿，这是一个见证。 当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可以得胜的话，神要使用我们在大事上面可以得胜。所以这个需要操练。当那一个棕榈树它可以一直笔直这样向上生长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地下面它有很深的根，那一个根它一直往下扎，那一个根就去寻找那水源，因为在以林有12个水泉，是不是？所以那个根就一直找到那水源的地方，与那个水源连接，以致将那个水源的水分吸收进来，它可以抵抗那旷野沙漠的那一个热度，以至于它的生命不被摇动，而向上面生长。这是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但是很多的时间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是不是像那一个棕榈树的根一样，在那里默默地寻找那水源，在那里默默地向下面扎根，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所有的都要被摇动，你跟我不被摇动。这是一个功课。所以在这一个功课爱的操练当中，我想要鼓励大家，当那一个棕榈树的根向下面扎根，它与那个水源紧紧相连的时候，那是一个默默的工作。就是今天你跟我有很多默默的工作要做，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就像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诗篇一开始第一节一到三节，当你去看一篇文章，如果是一开始它就引出来了一个主题的话，就表示非常的重要。就像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所讲的，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天上的福气。我们就像那一棵树一样栽在那溪水边，就是那棕榈树一样栽在那水源，它的根就跑到那水源，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胜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操练，这个是需要时间，这个是需要一个意志，这个是需要神的恩典，这个是需要天上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才能够去做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开始来操练的。我们还记不记得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每一周都有一段经文给大家背诵的，有没有人在背诵的？举下手。我不是要让你难为情，你不举手啊，至少我有啊，好吧？感谢主，还有没有？哦，那里还有一位。上一周我们背诵哪里？诗篇55篇22节，他说什么？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耶和华什么？他必抚养你。耶和华要怎么样？他叫义人永不摇动。哦，永不摇动，就是你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绊倒摔倒。你有没有去思想那一个重担是什么？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重担？它原文意思就是说，你那 care 就是说你关心的，你所在乎的所有的事情，有没有交给神，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当我这一周里面，这一个经文成为我生活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在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事情在被震动，在震动。从上面 VP 辞职了，我的 manager 星期四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说 I resign today， 也辞职了。这是一个震动，这是我心里好像看到，哇，一个很大的事情，在我过去是没有的，连续很多的事情这样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让我今天还在这里，就是因为那一句话，我说神啊，将所有的这些烦恼这些事情放在你的脚下，我献给你，因为你说你要来抚养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你说你叫义人永不摇动，因为我是义人，我因心诚意，而且我还要走这一条义路，一直见耶稣的面。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当你去默想这些神话语的时候，神要加替给你力量。在17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人叫 Lawrence， 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叫那个《Practice of Presence of God》，就是我们如何在神的同在当中，就练习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让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讲了很多书里面很多很多他生活的体会，带在神面前的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这样一个经历。其中他讲，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管今天我有没有顺利，今天我是在疾病当中，或者我今天正好发 bonus 哦，今天被 promote。但是他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直在神的面前思想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成为不管我们在任何环境，在高峰在低谷里面的行走这天路的一个力量。以至于劳伦斯弟兄他一生，他年轻的时候他去当兵，因为家里贫穷，当兵有饭吃，还有 一些费用嘛啊，钱可以领。后来他退伍以后，因为他在军队里面他遇到了神，他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又去做那个主菜的。他一生就做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就在主菜的过程当中，他就默想神的话语，他就向神祷告，让神的同在在他的生命当中，让神的同在在他的厨房，让神的同在借助他彰显到他的社区里面。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就是那一棵树，他栽在那溪水旁边，他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当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你跟我今天预备好要过约旦河，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说这律法书就是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口，就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所讲的是神的话，我们所讲的是造就人的，我们所讲的是来荣耀神的，总要昼夜思想，昼夜得恩爱，我们的脑子绝不停止。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说我们休息一下，但是你休息可能我的手脚休息，但是你的脑子绝不停止，你的头脑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不管你今天现在这个时候 是醒着的，还是你躺在床上往上睡着的时候，你的脑子一直在动。但是神说昼夜24/7 我们真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的那老我，那旧我，旧的那一个 DNA 重新被调整，以至于我们可以遵守好是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的话一切话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道路，他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就是神的应许，这个就是神要将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地时候的一个应许。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昼夜的思想，我们谨守神的话语，这要成为我们生命道路上面的亮光，神的话语。所以另外一个功课的操练，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棕榈树，它正直、公义、圣洁、得胜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所要做的。就好像耶稣他在登山宝训 哦，讲了那个开始的八福以后，大家记得，八福以后他就讲到什么，他说你们就是那世上的盐，那个盐如果没有味道的话有什么用，丢掉，我们是那盐。他说你们就是那世上的光，光要做照亮的工作，那个光要放在高的地方，是给人看的。当人看到你我那一个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好行为的时候，那世人他们就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这么难，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家人要带他们信主那么难？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那眼，我们是不是那光，让人看到我们就是那光，有好的行为。但是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让非基督徒看了跌倒，这是对神的圣名的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你我要起来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有好的见证太重要。就有一个诀窍，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的根深深的向下面扎，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让我们的根连到那活水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哈利路亚，有没有人说阿们的？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当义林是一个好地方，是不是？义林是不是个好地方？很多那个书房都叫义林啊，台北有义林书房，这里南加州也有义林书房，是不是？但是义林是好，但是义林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站，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好像我们今天你要开车从加州去 Washington， 假设啊，中间会经过一些休息站，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是在 Washington， 对不对？啊，在西雅图，假设就好像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目的地，给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目的地是在迦南，所以以琳只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站，我们要起来，不只是有一个休息。我们在休息站就重新得力，可以往前走。好，所以你以后开书店开饭馆的时候用迦南这个名字可能更好。在十里头有一家迦南中国餐馆，好，有时候我们过去吃啊，当然知道就是基督徒开的啊。所以 我这个只是讲笑话啊，一定也是非常美，但是我们起来往前走。当以色列的百姓往前走的时候，他们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他们出来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些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已经没有了，肚子很饿又那么热，对不对？哦，不只是那个壮年人要吃，家里的小孩子妇人还有那些带出了牛跟羊啊，哦，都要吃。所以当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的时候，他们到了以琳跟西南中间，就是信的旷野啊，就西南山。那地图上如果朝你的方向在这里啊，那以琳在这里，那他们已经到了那个中间的一个地方啊，信的旷野。那以色列的全会众向摩西亚人发怨言啊，你读的话啊，十六章就是这个星期要读到的，很激动。他们发什么怨言？哇，我都没得吃啊，我肚子要饿死啊，摩西啊，你是不是要把我带到旷野把我饿死啊？不但饿死啊，我还要被人家成为 barbecue 啊，太阳那么热，对不对？哦，我原来坐在埃及的那个烤肉旁边啊，有吃有喝啊，我干脆死在那里多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当神的百姓向神的领袖发怨言的时候，就是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的时候，你看一下他下面怎么说，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以色列全家，那早晨的时候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和华的恩赐啊。摩西去山上见神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他要看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将他的恩赐 先给他看吧，神的好处，神的恩赐要降临，你们要看到，因为耶和华听到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你不是向我所发的怨言，你是在向耶和华发怨言。另外第八节他也讲到，耶和华要准备食物，因为我们的神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出埃及，他们生命还没有成长，人就像看顾那 baby 一样，抱在那肩膀上面，那个鹰的图片啊，说神要预备食物啊给你们，因为你们是向耶和华发怨言，你们所发的这个怨言不是对着摩西的，耶和华听见你们这些预言。当以色列的百姓经过了马拉发怨言，看到了神的医治，神的帮助，他们还是那么的软弱，继续的在那里发怨言，以至于这一个预言不只是打到摩西的耳朵里面，这一个预言，这个怨言打到耶和华神的耳中。所以发怨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百姓当中，我们也常常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蛮有怜悯，就像当年神为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预备了那一个宴席，那鹌鹑就在傍晚的时候就飞来。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多少人吗？多少人？藏年六十万嘛，六十万是藏年啊，要三哥，你是藏年啊，那你家里有几个人？四个，所以六要乘四啊，至少240万，对不对？所以240万人呢、啊，还有那些那些牛羊都要吃，没得吃啊。神在这个时候，就是将那个鹌鹑本来在那个季节要那个他要移民啊，从非洲啊移到阿拉伯，那些本来是照人家现在在那里算不应该走这一条路的，但是我想神可能发一个风过来，让这些鹌鹑就飞过来，而且要多少只鹌鹑可以给2万个人吃，2万4千人，是啊，240万，对不起，240万的，要多少个鹌鹑？像我的胃可能要吃3个才吃得饱，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神的奇神迹事，这是一个神的供应，就像耶稣基督将那个饼擘开一样，那五饼爱耶稣基督的神迹。而且每天早晨神降下那玛拿，40年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每天神给他们玛拿来收取，来喂养他们，喂养他们。弟兄姊妹，这不只是一个神迹奇事，这是神在神的百姓当中所供应的一个生命的粮食。当你粮食吃进去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成活，是不是？你的身体才能健壮，才能站立。这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神对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叫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所以百姓出去每天就收那个分了。神要在那里试验他的百姓，你有没有遵循我的话，遵循我的法度。所以百姓要定时去取那一个玛拿。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我们耶稣基督，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6章48到51节，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吃了那玛拿，最终还是要死的，那 physical body， 那我们的身体是要死，吃了那玛拿也要死。但是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如果有人吃了这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就永远活着，他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因为神耶稣基督是那个粮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生命是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这是他所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生命的粮食，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这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收取这一个粮食，我们愿不愿意去收取，非常的简单。以色列人当早晨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那露水上升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玛纳，玛纳本来意思就是 What's it， 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耶稣所说的，就是生命的粮食。他们就出去捡起来吃进去，他的生命就得到了维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话，耶稣他那赐永生生命的神，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说你已经供应了我们，神，我这要来领取，我这要来收取这一个生命的粮，我就得到那永生，我就得到那天上的福分。这个世界我在这里行走，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有一天我要去到一个地方，每个人都要去到一个地方，你要去到哪里？我们的曾妈妈到了天家，弟兄姊妹，我有这个心，确信说我将来要跟他再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我将来在天家跟他见面？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非常的简单，就这样来领取。所以在这个功课当中，对你跟我来说有一个操练，弟兄姊妹，这一个操练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旷野四十年每天要操练的。摩西说，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所收的不许任何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最终有留到早晨就生虫变臭，摩西便要他们发怒，所以他们每天早晨都要起得早，在太阳热头一出来之前就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去领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每天以色列百姓要做的啊！除了在安息日之前前一天收两分，神不会让它变坏，这是一个每天你我要做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每天起来就像以色列的百姓早晨起来，他说在热头一发热之前，这是要变坏，就是说在最佳的时间的时候，在我一天里面最佳的时间的时候，我有没有起来来拾取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力量？早晨最佳的时间就是太阳出来之前。弟兄姊妹，今天已经调整下临时，我今天观察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太阳会出来之前，就是说你大概看到那太阳的光线，那个太阳还没有升上来之前，那一道好像一个曙光的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 Dawn D-A-W-N Dawn 是吧 Gloria， 然后就是那个曙光要出现的那个时候。在上个星期诗篇五十七篇怎么讲，他说我要早早醒来。你要早早醒来干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来摄取那一个玛纳。弟兄姊妹，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挑战我们每天在天亮在日头出来之前起来，来领受玛纳，来读神的话语，甚至来背诵来默想。这需要一个操练，养成这样的习惯。有没有人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挑战？弟兄姊妹，这需要一个意志，但是在这个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那一个意志要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像以色列百姓看到那露水降在那里，那个露水就是神的恩典在那里，在晚上降了下来，露水慢慢的升起，他们看到地上有玛纳。你有没有去寻找，寻找着玛纳，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已经擘开，跨出去，养成这一个习惯。 我相信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上面，走在走这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绝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继续走。好，我争取五分钟就结束哈，这五分钟就结束。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走到哪里？走到了利非定啊。哇，前面苦水被甜水啊。哦，前面那个以琳有塞口矿泉水啊，吃喝的也蛮饱的。哇，那个鹌鹑啊什么都吃的蛮饱，继续往前走。结果怎么样？发现带的水都已经没了。他们的毛病又犯了，就像你跟我一样常常犯老毛病。他们就像摩西发怨言，不但是摩西发怨言，他们与摩西争闹。嚯，讲一下这个争闹，摩西 后来是怎么跟耶和华说了？摩西说他们几乎要用舌头把我打死，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很大的一个争执。但是感谢主，给以色列百姓有摩西，摩西他知道怎么做，他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呼求，神怎么说？神怎么来回应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抱怨，回应摩西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呼求？神跟摩西说，你带着当年给你的那一个杖，就接打河水那个蛇灾，那个出埃及那个时候，你去读那个神给他的一个杖，他说你带几个长老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河里的磐石，我要站在那里，我吩咐你说，这里有一颗磐石，你可以击打，击打以后那个磐石要流出水来，可以给百姓那些所有的百姓240万的百姓，哦，所有的百姓还有那个动物那些给喝饱。所以摩西就在那里做了这件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得到了饱足。那我们知道这一块石头，这一块河里的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第四节他说，我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哦，以色列的祖先，啊，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这个磐石甚至一直跟随了他们来供应他们的饮水啊，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这一个基督神说是在我面前的，因为那是合理的磐石，神只给摩西所看到的。这一个基督就是跟父神天父在一起的，就是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那神，就是那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当那一个杖打在那磐石上面的时候，那一个磐石就立牌，就从磐石里面就涌出那泉水，涌出了那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这一个杖是谁打？我们知道是摩西打在那磐石上面，那一个杖也就是今天你跟我曾经将耶稣基督钉在那十字架上面，人抛弃了耶稣，我们离弃了耶稣，将耶稣基督钉在那十字架上面，在初十九点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抛弃了耶稣基督，神在创始之前已经定义要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将耶稣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挪走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替代了我们。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7章后面所讲到的，从午正就是12点到称书就是3点下午，遍地都黑暗，整个大地黑暗， 因为我们的神将耶稣压伤。所以耶稣在最后他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是被击打的耶稣。耶稣为我们完成了那救恩，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他的生命。所以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是不是我渴了，因为他生命所有的一切泉水都已经流了出来，供应给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他说成了，他不只是献上自己，他的救恩给了我们，也完成了父神的命定，完成了 救赎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磐石出水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当你我今天已经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更要明白从磐石里面所出来的那一个活水是怎么样的一个河水。当时百姓在那里，那个时候经文里面说，以色列的百姓到了利非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抱怨利非定那一个磐石在哪里。那一个磐石是河里的磐石，就是在西南山那里的。所以从利非定到西南山河里的磐石是有一段距离的，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你从这一个图上面，我稍微给你看一下，你就看到这里就是那河里的磐石，这里就是利非定。当那一个磐石被击打，那一个磐石被裂开的时候，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身体被裂开的时候，那一个活水，那一个泉源就像一条江河一样，一直流到利非定。这里距离有多少？这里有至少20公里的距离。这是一条河，这是一条河，这是一条江河，这是从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源泉所流出的生命之江河，可以供应所有的240万，这是一个数字的代表，可以供应世上所有的人。因为耶稣说他的生命的量是为世人，所有的世人所预备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恩。当摩西，当摩西听到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你知道摩西曾经在米甸西南附近放羊，你知道吗？40年在旷野放羊嘛，你知道牧羊人怎么找水吗？在旷野不是没有水，有水。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磐石，有这么多的水。在旷野，那些磐石是有水的，因为西南半岛原来就在海底下面，后来起来，那里面的水接在一些磐石，那水里面的盐分将那个磐石的缝线给封住，那牧羊人给羊吃水的时候，他就去敲一块石头，他听听听里面有水的声音，找那个裂缝就把它敲开打开，水就涌出来。但是那一个水只能供应可能几十个羊吃，就没了，就要另外再找一个方法，有没有另外一个磐石来供应你。这个就是人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找这一个永不止息的江河，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摩西没有去找一个方法，或者我去拜一个所谓的神。但是这些不是问题所有解决的答案，所有的答案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这一条江河， 这一条江河可以供应所有的人，而且所有的人都同饮这一条江河。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功课要我们去学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讲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有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为自主的，都从圣灵受洗，我们都从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饮用了这一位圣灵，就是那一个 drink， 那一个 Holy Spirit， 就是那个 River of Living Water， 就是从那河里的磐石所流出的耶稣的活水。只有一条江河，只有一个 道路，只有一个 属神的生命，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来到这一个活水江河来饮用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一个身体，以至于我们可以合一，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合一，以至于我们可以竭力的合一，一起来奔走这一个天路。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让天父的喜乐可以满足，让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满足。当一个教会，当神的儿女在那一起饮用那生命的活水，甚至泡在这一个圣灵的活水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成为一个身体。这一个功课我们要做，否则进不了迦南美地。弟兄姊妹，没有合一进不了迦南美地，没有合一教会没有办法复兴。第二个功课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跟摩西说的。当摩西跟神说他们要水，神说你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走到哪里？走到神站立的那一个河里的磐石。那河里与腓立比有多远？我刚才讲了，有20公里的距离。所以有一群人跟摩西，一群人他们必须先走，他们必须先走到神的面前，走到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面前。很多的百姓，神的百姓还在腓立比，这群人要先走。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需要有一批人，需要有一批先锋先走起来，读神的话语，起来祷告，起来教导，走在百姓的前面，先走20公里，以至于神说那一块磐石要为神的百姓所离开。那些人是你还是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起来行动，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要让教会有一个复兴所需要的那一群人起来先走。就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这里不只是说你年轻的年轻，你在灵里面受洗年龄的年轻，或者当然你年轻，这里也包括你年长的，你中年的，是年老的，更要做，就是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什么是信徒？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群人先走先起来，他们成为榜样，他们是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常常在神的脚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信徒他可能只是自相信，他也受洗归入，但是他还在，可能还在腓立比，他没有在河里的磐石。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说你的次序，你的 priority， 你的次序程序在哪里？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合理的磐石。我要请敬拜团上来。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符照，在丰收教会里面要有一群先锋，要有一群先锋愿意起来走在前面，来到合理的磐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言语行为各方面是有好的榜样，而且在生活的秩序当中，耶稣基督为首，复兴这样就要来到。在2009年11月11号的时候，在美国 Kansas City 一个中型的城市，在中西部，在那一天晚上，在那一天晚上，有4000-5000人不约而同去到了一个神的殿中，没有人发 email， 没有人用 WeChat Line 或者 Internet 在那里 post 这一个 news， 或者说我们今天晚上要聚会，4000-5000人忽然间一起聚居在一个地方。在那天晚上，一个复兴，神的火就这样降临下来，这样一直持续差不多1年的时间，每天几千人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寻求神的医治，就浇灌下来，不只是心灵上面的受伤，那身体上面的疾病，很多人得到医治，很多的灵魂因为在那一个复兴当中回到了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可能你要问，在先进的这个时代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在2009年11月11号之前，有一批人在那个城市，从1999年开始，他们每天的祷告，向神呼求。他们不只是祷告，他们花上了代价，他们放下了很多可能。今天以我来看，不应该放下的，很多人他们每天早晨6点钟，不管是下雨、下雪、暴风，6点钟，他们都聚集在那里祷告。可能在上班之前，在太阳出来之前，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在那里向神呼求10年。这就是那些先锋，这个就是耶和华跟摩西所说的，有一批人要先从腓立比来到合理的磐石面前。但那一批人来到10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寻求，那一个复兴的浪潮忽然间就在那一天晚上降临在那个地方，天被打开，神的荣耀降临，神的恩典降临，神的医治降临。我们要不要，我们也希望看到丰收教会再一次起来，有一个复兴。但是 今天神就像跟摩西当年所说的说，有一批人先要走到我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成为先锋，成为好的榜样，成为耶稣的真的门徒，花上了代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起来用这一首诗歌说，主啊，当我们看到那复兴的浪潮不只是在那里，我们要看到这复兴的浪潮就在波摩纳丰盛教会这一个地方，好不好？这是一个严肃的时间，但是我相信神要使用你跟我成为那先锋。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也要主，我们要看到复兴的来到，主啊，我们要看到在丰收教会，我们要看到在这地，在波摩纳，在南加州，在全地有一批先锋要崛起，有一批人愿意先走到神的面前，走到那合理的磐石的面前， 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来寻求神，来读神的话语，来遵循神的命令。主，求你将这样的恩典浇灌在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主，我们今天跟你说，我们也要看到这复兴就在丰收教会里面。主，求你来兴起，兴起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在走这一个旷野的道路上面，经过每一站，但是我们相信神就在这每一站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爱恩典，让我们可以奔走不气馁，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每一个人就像那棕榈树，深深的扎根在那溪水的旁边，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一个紧密的连接。让我们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让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主，你在这里做这样更新的工作，这样复兴的工作，这地的百姓就要看到丰收教会在这地就是那可以起作用的眼，就是那可以发光的灯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主，我们这个时候在你的面前，也为我们身体有软弱的各个肢体来祷告。主，求你降下那医治的能力在我们中间，那医治的恩膏继续在丰收教会里面再一次在耶稣基督的大爱当中得到彰显。医治心脏上面的软弱，医治你的偏头痛，医治你关节上面的疼痛，医治你肠胃的问题，医治你的肺，医治你的胃。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交通，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嗯，感谢主。你有个别要代祷祷告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我们也请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我们一起到饭厅用餐。